在首演那天，有两位当年参与青藏铁路施工的筑路工人受邀来到现场。老兵李如银讲述了一个他珍藏了多年的秘密。1979年夏天，他和战友在执行护坡任务，从早上一直干到下午3点多才吃饭，体力消耗巨大。因为太饿，一不留神吃多了，来回跑了4趟炊事班打馒头，战友吃了37个，他一口气吃了38个。这个记录一直保留到了今天都没有被打破。 因为当时的情况是呢，海拔很高，4000米左右。你现在我们当时还很年轻，在那个地方就感觉到很吃力。缺氧，缺氧人又不能正常工作了。水烧开了，看着是开了，实际上没有100度。我们吃的那个馒头， 没有问题， 是用的军地特制的高压锅，一般的锅是蒸不熟的。当时形象的说嘛，一年一场风，春春刮到冬，风吹石头刨，地上不长草，温差也是比较大。早穿皮袄，晚披纱，中午坐在炉子旁吃西瓜，条件很艰苦。 提起天路，或许很多朋友并不知道，最初他指的并不是青藏铁路，而是青藏公路，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柏油公路。著名作家王宗仁，20世纪50年代的汽车兵，40多年来120多次翻越唐古拉山，用自己的命和青藏高原交心。他曾经深情地回忆了功勋卓著的青藏公路之父天禄将军穆生忠。 你知道这个路是怎么修的？我们今天都不知道，就是一个人叫穆生忠将军了，你可能没听说的，这个人太伟大了。穆生忠将军当时为什么要修这个路呢？他是两次步行丁藏，就拉着骆驼、骡马，特别是骆驼，给西藏运了粮食。每次要走几个月，就那么走着，基本上每次用了又到后骆驼基本上都死了。回来以后，他就说要西藏要修路，没有公路不行。 青藏高原被称为是世界第三极，是地球上自然环境最严酷的地区之一。1400年前，文成公主踏上和亲之路，历时2年艰辛才最终到达。乾隆年间，清政府举兵进藏，艰难跋涉了1年03个月，军费花费多达3亿200银，相当于当时1/4的国库收入。进藏路途的凶险，让青藏高原成为了人们心中永难抵达的彼岸。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而直到那个时候，当地还没有一条公路，所有的进藏物资全都要依靠牲畜组成的运输队来完成。刚才作家王宗仁口中的穆生忠将军就是这支队伍中的政治委员，他用生命书写着筑路传奇。改革开放40周年献礼影片《天幕》也于不久前上映，讲述的就是这位将军的动人故事。在荒无人烟的高原戈壁上，穆生忠将军带领1200多名筑路军民，一人一镐，喝冰水，啃干馍，切断25座横亘的雪山，用17个月04天排除万难，由青海挺进西藏，修通了世界屋脊上的苏伊士运河，打通了青海和西藏的交通生命线。1954年，青藏公路全线贯通， 西宁到拉萨全长2000公里，从此结束了西藏不通车的历史，为西藏的建设发展和繁荣开通了一条神奇幸福的天路。的脊梁，这首恢宏大气的歌曲《向远方》，运用了藏区的音乐素材，对英雄的筑路人进行了深情的讴歌与赞美。正如在五句天路当中，有相当多的段落也是运用了民歌素材及民族乐器。有一段表现筑路大军翻越山顶时候的五人群舞当中，用男声藏语的吟唱搭配中国民乐中典型的乐器笛子，青年作曲家杨帆把藏族同胞因天路的修建对未来而有的畅想，以音乐的方式做了尽情的憧憬， 尽量的民歌化一些，原生态化一些，包括剧中的特色乐器演奏，包括像民乐的主题，包括整个乐队的弦乐，大家的各位，我觉得很多他们做的幕后工作可能普通观众不了解，但是其实对咱们整个舞作品无比的重要。他可以演得很明，可以演得很洋，我说你想象站在山顶五个人在喊，然后你就像你在旁边站着拿了个笛儿在吹一样啊，你用这个音乐声代替这种释放，代替这种憧憬美好。 양다가가양원나랑당가사샤장글을찌갈랑이두진초모몬당세두와미띠길추달라주신참들니창슬내세입슈딱흘제위심두니창슬미지쇼 水藏 是世界上比较古老的葬法，就是把死者的遗体投于江河湖海中。水是人类生命之源，在许多神话中都把水和神、幸福、美好、不朽连在一起。在舞剧中有一段水葬，表现的是一位失去孩子的母亲悲痛欲绝的场景。青年作曲家杨帆说，他运用了流传于藏区的一段特别的摇篮曲。风沙大，紫外线强，漫步在拉萨街头，你随时可以看见戴着头巾的藏族妇女，大多数时候你只能看见她们美丽的眼睛。这一段头巾舞的音乐，你会听到我们熟悉的洗衣歌的影子，有着绝对欢乐的基调，展现着藏家姑娘爽朗又淳朴的生活状态。在很多舞台艺术表演当中，更多的时候具有比较强的抽象性，旨在强化受众欣赏体验和美化舞台效果方面发挥作用，无法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在这部《天路》当中，音乐能够和舞蹈表演相得益彰，竞相争辉，不再只是充当增强表现力、感染力的辅助作用。男主角和父母有一段精彩的三人舞，表现的是孩子成长的过程，分别以口琴、大提琴和小提琴来做角色扮演，使得音乐不再只是单纯的伴奏。音乐具有非常强的想象性和外延性，有效地引领了舞剧表演中的艺术构想，拓展了舞剧人物形象在表演中的想象空间，为营造出独特的舞台场景和氛围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从而为观众提供了高品质的艺术欣赏。这一段《 表现的是在青藏铁路的修建中一个真实的官脚塌方事件。穿越世界屋脊的天路沿途，有连绵相望的3000多座烈士墓，记载了和平年代里我们所无法想象的悲壮牺牲。无论是青藏公路还是青藏铁路，都是奇迹之路、创新之路、生命之路。今天再来回望天路的时候，我们再次确认了缅怀与传承意义，我们进一步懂得了天路之所以被这么传颂，是因为它伴随着中国的不断的强大，承载着一代代人的梦想与幸福。让我们珍惜来路，不忘感恩，向筑路英雄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刘慧编辑制作、梁岩播音的专题音乐节目《我们的天路》，监制冯健、陈静英。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难道有日落在不？

夜间还有小股冷空气影响本市，但是风力不太大，基本上以二三级的偏北风为主。凌晨最低气温可达零下12度左右，外出请您注意防寒保暖。白天以晴为主，风力不大，对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有利。不过空气还是特别干燥，相对湿度只有10%到20%，大家要多喝水，及时补充身体水分。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12度，最大相对湿度20%。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零下2度，最小相对湿度1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川一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 直到现在经历了多少保护着换不走的爱，面对太多的无奈，太多的失败，太多的伤痛阻碍，爱一直都在。真正的快乐不在于你爬得多高，而是寻找你想要的，记住付出就有回报。因为我也相信你也一样，从未遗忘，都喜欢随着音乐起舞，台下台上有悲伤但没忘记什么叫做坚强。有梦想那么就让它发光发亮，如果你坚持就会有希望，跳舞的天使都在我身旁。那么来个温柔的旋律搭配够劲儿的节奏，忘了天高地厚，从西安到北京再到洛杉矶， Always keep on dancing, not me。 近几年嘻哈音乐在中国着实火了，究其原因呢，还是由于环太平洋地区的两岸啊街头文化的一种碰撞。大洋彼岸的洛杉矶作为一座世界娱乐之都，在浮华和魅力背后，你会发现洛杉矶正处在街头文化的前沿。从令人惊叹的街头艺术到开创性的街头美食，从捕捉时尚到地下音乐，你会发现洛杉矶街头文化的别样精彩。欢迎收听从洛杉矶到北京的西海岸嘻哈，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本期节目我们来一起浅尝 G-Funk 音乐与对应的洛杉矶潮流体验。刚才的一首开场歌曲来自于鱼头 Kila Fornia 带给我们的 Keep on Dancing， 而下面时间来继续感受来自于 Dr. Dre featuring Snoop Dogg The Next Episode。 It's the one and only Deagle Double G。 It's the one and only Deagle Double G。 It's the one and only Deagle Double G。 It's the one and only Deagle Double G。 G-Funk 是美国西海岸 Hip-Hop 音乐的一种风格，洛杉矶作为代表城市呢，跟东岸的大城市纽约可以说形成了一种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大概呢出现在上世纪的90年代，从 Dr. Dre 的专辑 The Chronic 开始。 G-Funk 当中的 G 是 Gangsta 街头帮的意思，而 G-Funk 风格的原创地就是洛杉矶了。 G-Funk 听起来呢非常舒服，他们的音乐制作非常精良，混合了许多的音效，也非常有旋律，而节奏方面呢也比较的重，但是感觉很随和。当地歌手主要有 Snoop Dogg、 Warren G 和 Domino， 其中呢 Dr. Dre、 Snoop Doggy 他们的帮派风格很重，而 Warren G 带有 Funk 的风格，而 Domino 更强调的是一种真正旋律性的说唱舞曲，他的唱和 rap 并重，更有一点 Jay-Z 的味道。那么简单来说呢，这个 G-Funk 在节拍当中，他对 Funk 音乐有大量的采样，伴随着有点像发牢骚一样这样的一种说唱，配合独特缓慢的节奏，加上效果器的合成，不时还能够听到这种男低音啊、女声啊在后方的一种衬托，形成了一种非常新鲜的风格。那么下面我们就要听着 G-Funk 行走洛杉矶的嘻哈景点，放肆享受特色艺术。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造访，甚至可以在好莱坞星光大道露天剧场买票，或者可以坐在星空下，沿着威尼斯海滩的木板路散步，欣赏即兴的街头表演。继续来听 Welcome to my zone， 欢迎来到我的地盘，来自于 Folsom。 Yeah yeah， Folsom in the building， Eminemster Big T'd up， Yeah with the homeboy DJ AK AK Gangsta Zone Gangsta Gangsta， you know how we do， we got to get it for sure。 Yo Eminemster， won't you kick it off homie Sent the text, said we're leaving LAX. Got the next flight out to see a French connect. Hit Germany, France, and from there it's on. With the gangsta zone blowing all on the own. 501s in the pro club, 3X wet shirt. Staying on bent with intent to network. Drop a dandy, smoking all off the Afghani. On stage, hitting every single one of homie handy. We go hard in the paint till we chip it. Anywhere we land, game plan is to rip it. Cause we good fellas like De Niro. So add some more zeros when we stacking up the paper while we counting up the euro.Homies rolling out with the lean. Grind over time and it's done by any means. It's Eminemster, homie, shout out to the Dodgers. AK, hit that talk box like you little Roger. Just call me up when you're leaving home. Welcome to my zone. I can pick you up and take you home. A cruise to my beautiful town. Welcome to my zone. Cause the lightweight party in the six nines going down. Yeah, we just trust down. I heard my cellular phone. It's the homie AK. Yeah, we here in Leon. Gangsta Zone. Post him here to set the tone. From this 10-hour flight, I need a shot of Patron. Now we belling through customs, all eyes on me. They appreciate the fact I'm from the LBC. For all intents and purposes, I'm known for my swag. Labeled as a G, known to hold a stash. A ridiculous amount of cash. 44 mag khakis with a cuff in the crease. When I sag, at last, we rolling in a crisp blue jag. Peeping at the ladies as they all walk past. Now we headed to the venue to bless the mic. Then it's back to the hotel to smoke all night. Cause after the show, we the talk of the town. Eminem and Dub still putting it down. Come on. Just call me up when you're leaving home. Welcome to my zone. I come pick you up and take you home. A cruise to my beautiful town. Welcome to my zone. Cause tonight we party and the six nine's going down. 是我们的街头艺术。洛杉矶艺术区呢以涂鸦而闻名，虽然这个地方呢很多涂鸦都是上了年头的，但作为在街头的艺术，涂鸦作品的色彩绘画会随着时间流逝慢慢褪去，给人一种短暂易逝的感觉。对于许多的街头艺术爱好者们来说，最不可错过的就是顶级艺术作品，来自于 Human 的 Bloom。而 One Santa Fe 是洛杉矶颇具规模的一个餐饮加购物综合体，同样也是街头艺术的中心。 它耀眼的现代面貌与艺术街区当中的工业风建筑形成了一种鲜明对比，突出却又莫名的和谐。当地艺术家 Walt Smith 则在2017年的2月份给这里献上了一个吻，这样一幅名为吻的画面当中，意思叫做不要放弃每一个亲吻所爱的机会。那么今天我们要去亲吻一下这样的 G-Funk 音乐，继续来听 Home Rap Home Slab。听着 G-Funk 行走艺术街区，话说就会饿了，那怎么办呢？街头美食不可错过。在洛杉矶路边摊上面，你可以发现很多的好吃的菜肴，比方说街边的小摊儿和餐车，绰号叫做 Dirty Dog 的一个终极熏肉热狗，是当地最具有代表性的街头热狗之一了。没有什么比咬上一口美味多汁并搭配了烤培根的热狗更能够刺激你的感官，在夜晚与美味热狗邂逅。而另外一种就是墨西哥玉米卷饼 Taco， 可以说是洛杉矶最具典型的街头小吃。在美国，没有一座城市比洛杉矶更适合体验正宗的墨西哥玉米卷饼了。当你在洛杉矶街头去浪游，不妨去尝试一下那些网红 Taco 小店和餐车，也许不经意间你就会拥有最棒的 Taco 体验。 让我们感谢这些美食带给我们的美好，同样用一首音乐带给我们 G-Funk 的洛杉矶行游体验，来自于 Snoop Dogg 以及 Melly Music Val Young 带给我们的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If I never told you this, let me say this to you properly. Mama, you my everything. You taught me how to be this way. The devil is a lie, so I'ma walk the Jesus way. You taught me how to lead, so I'ma take the stand and lead today. I thank you for everything that you're giving me. More precious than jewelry, and you can read it on my eulogy. Every day you pray for me to keep them demons away from me. I love you dearly, sincerely, and faithfully. Love, Snoop. Mama,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Could've gave me up.That you raised a family. Mama,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Could have gave me up, but you did it like a cheat. Mama,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Could have gave me up, but you raised a family. Mama,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What can I say, what can I do? I'll sit back and admire you. Oh, what a beauty you are to me. Whoa, mama. The song to you I dedicate. The sacrifices that you made. And today's your special day. Oh, you to know you're a special lady and you are appreciated. Oh, you were always there for me. What an awesome legacy. Oh,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Could have gave me up. Could have gave me up. Said you raised a family. For the beautiful, we should do something like the usual, mom. Go pack a bag and we could hit the road, mom. I know she's nothing, mama, get your own. Whoa, whoa, mama. All of my life you was the backbone. You taught me life living in black tones. And you know Papa was a rolling stone. M-O-T-H-E-R. I wanna wish you happy Mother's Day.I hate the fights and love the way we play. Taught me ain't nothing like the family. My sister, we wouldn't even have no birthdays if you ain't love us in the first place. Snoop Molly Music vibing, it's like the world sing. M-O-T-H-E-R. 不少好朋友们都会说，在洛杉矶听着这样的歌曲会感觉到特别带劲儿，因此呢，在街上走路时候可能就会甩起膀子来。那所以就需要有一身非常好的行头去搭配你这样的一种嘻哈的质感。那么街头服饰就更不得不提到这种从运动鞋、限量版服装到滑板风格的服装了。那么无论说是 Sporty LA 包括 Supreme Blends 这样一些商店呢，他们代表了洛杉矶最好的购物地点。当然如果想要去感受一下潮牌一条街，就请务必戴好耳机去往 North Fairfax Street 大饱眼福一下咯。下面这首歌曲要送给你的钱包，来自于 Warren G 和 Nate Dogg Regulate 管一管啊。 It was a clear black night, a clear white moon. Warren G was on the streets, trying to consume some skirts for the E, so I could get some phones rolling in my ride, chilling all alone. Just hit the east side of the LBC on a mission trying to find Mr. Warren G. Seen a car full of girls, ain't no need to tweak. All of you search, know what's up with 213. So I hooks a left on 21 and Lewis. Some brothers shooting dice, so I said, let's do this. I jumped out the rock and said, what's up? Some brothers pulled some gas, so I said, I'm stuck. Since these girls peeping me, I'm on glide and swerve. These hookers looking so hard, they straight hit the curve. Want to figure better things than some horny tricks. I see my homie and some suckers all in his mix. I'm getting jacked, I'm breaking myself. I can't believe they taking Warren's wealth. They took my rings, they took my Rolex. I looked at the brother, said, damn, what's next? They got my homie hemmed up and they all around. Can't none of them see him if they going straight down for pound. They wanna come up real quick before they start to clown. I best pull out my strap and lay them busters down. They got guns to my head, I think I'm going down. I can't believe it's happening in my own town. If I had wings, I would fly, let me contemplate. I glance in the cut and I see my homie Nate. 16 in the clip and one in the hole. Nate Dogg is about to make somebody's turn cold. Now they dropping and yelling, it's a tad bit late. Nate Dogg and Warren G had to regulate. Explode. Now I'm switching my mind back into freak mode. If you won't skirt, sit back and observe. I just left a gang of those over there on the curb. Now they got the freaks and that's a known fact. Before I got jacked, I was on the same track. Back up, cause it's on N-A-T-E and me, the woman to the G. Just like I thought, they were in the same spot, in need of some desperate help. But Nate Dogg and the G-Child were in need of something else. One of them names was sexy as hell. I said, ooh, I like your size. She said, my chords broke down and just sing real nice. Would you let me ride? I got a car full of girls and it's going real swell. The next stop is the East Side Motel. To a whole new era, G-Funk, step to this, I dare ya. Funk, on a whole new level. The rhythm is the bass. Whoa. And the bass is the treble. Chords, strings, we brings melody. G-Funk, where rhythm is life, and life is rhythm. If you know like I know, you don't wanna step to this. It's the G-Funk era, funked out with a gangster twist. Smoke like I smoke, then you're high like every day. And if your ass is a buster, 213 will regulate. 吃住行游购娱说完之后，还要回归到我们的听觉音乐本身，街头音乐啊，洛杉矶呢就是我们的西海岸说唱的首府了，也是 G-Funk 音乐的发源地。 G-Funk 音乐融合了多种层次的旋律合成器以及深沉的低音，而 Dr. Dre、Snoop Dogg 以及 Tupac Shakur 则将这一类音乐呢让大众所熟知。由1986年一些团体和艺术家们，比方说像是 Ice-T、N.W.A 他们发起的这样的一种非主流的音乐流派。那么下面时间让我们再来感受一下音乐和他们自身的一种融合，来自于 Nate Dogg Music at Me。 感谢您收听从洛杉矶到北京的西海岸嘻哈，我是主持人常小航，下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稍后的更多精彩节目。 Hey OG, Could you tell me how to find some good weedI need it, homie, oh, so bad. That last bag was the best weed I ever had. Bass, so deep, I can't even seem to feel my feet. Girls, so fine, I can't help it, got to make this one mine.